我挑担茶叶出山那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友，都说我是幸福人，桑无边担，亲友亲恩，茶叶飘香，歌舞停落，你问问我山来的客哟，我湘江边上哎，种茶人喽哎，桑无边担，亲友亲恩。

边边带软溜溜喇嘛街做呀哈利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哎，接呀接呀下溜粥来嘛喝呀哈利呀，接呀接呀下溜粥来嘛喝呀哈利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喇嘛街喝呀哈利呀，溜粥的姑娘会梳头哎，接呀接呀会梳头来嘛喝呀哈利呀，接呀接呀会梳头来嘛喝呀哈利呀。大街梳一个盘龙卷喇嘛街喝呀哈利呀，二姐梳一个茶花妞妞，接呀接呀茶花妞来嘛喝呀哈利呀，接呀接呀茶花妞来嘛喝呀哈利呀。只有三姐嘛梳得巧喇嘛街喝呀哈利呀，梳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接呀接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利呀，接呀接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利呀。 日年又一年。

绝头，唱啊唱的笑，抡起绝头，抬起花来唱，唱啦啦啦，啦唱唱啦啦啦的笑，抬起那个花的不要好忙，花的身那么出的气，苗苗扎的非常有壮，一年他下两年年，他妈俩是存起了威风啊，哦，吃的是白面馍，热汤汤，小面饭那么香又香。

思乡水，思乡水古董波浪，思乡思乡啊思乡，古浪古浪啊古浪，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 能舍掉。

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震赋带出的《草原颂》，强颖乐团合唱团演唱的《草原晨曲》，王少梅演唱的《大平原》。 什么？飞驰在草原上，